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燕京华因为自身能力着实有限，又同时保珠，实在舍不得再动用所剩不多的进度点数，只得硬着头皮哗啦啦的翻书，试图从原文中找出第六关的破解之法。这段破关取剑之路，他大概看到第三关就没细看了，因为作者的描述实在太细致，完全不晓得他写这么啰嗦要干什么，所以他看到第三阵就跳了，直接看了主角最后爆冷夺剑打脸众人的情节，爽过便算了，再也没有回头看过。后来他又指望着吃定海宝珠的红利，打算走捷径，从第一阵直接跳到最后一阵，因此来之前也没有细翻书本，但他才翻两页就差点脱口骂娘，怎么书里写的第一第二阵和他们这一路遇见的完全不同啊？第一阵是剑锋阵，第二阵却是什么狗屁白骨山，这随机的三千世界的设定真垃圾啊。燕京华心浮气躁，但他的脑子倒是着实灵活，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对池小池道： 淑姐，咱们分开来找吧，也能快一些。 燕京华起码是读过原文的人，再不济还能求助系统让他给自己开个金手指，怎么想都要比段书觉这个局中人要强。段书觉也一如既往的没有拒绝他的要求。 好。 燕京华并不急于走开，而是冲他招了招手。 淑觉，过来。 段淑觉乖乖走近，燕京华解下衣带，将自己刚刚用术法洗干净的衣服披在了段淑觉肩头。段淑觉一睁，脸颊微红，澄净双目中盈满疑惑。 燕大哥， 你才受过伤，虽是好了，但也得仔细着点，不能受风。我的衣服比较厚实，刚才又洗净了，你我身量相差不远，给你穿更合适。 段淑觉一本正经道： 不可，天色已晚，此处又阴冷，燕大哥会着凉的。 闻言，燕京华以玩笑的口吻说： 那这样吧，我们师徒两个换件衣服，你将你的给我，我的则归你。 我的衣裳单薄， 这倒是实话，鲛人连深海之寒都不畏惧，区区冷风又能如何？因此段书觉无论冬夏都是一身飘逸薄衫。但燕京华却不同，此时还是早春季节，冰雪初融，对于他这种待于修炼的人修来说，的确会寒气入体。燕京华仍是坚持，段书觉向来拗不过燕京华，只得除下破损的外衣披在燕京华身上，还不放心地叮嘱，若燕大哥冷了就立刻换回来。燕京华接过那薄如蝉翼的水蓝外罩，只见有意无意地抚过左上臂位置被剑锋划破的地方，以及破损处四周沁出的血迹，他笑说： 不会，你好生穿着我的就是。 燕京华暗笑，自己湿了一程，不过又拿到了一筹胜算。他记得很清楚，到了第七阵就要拔剑了。段书觉破阵时受了伤，衣上有血，而鲛人血是破除封印、拔出石中剑唯一的方法。自己只要比段书觉早一步破开这个该死的世界的法术，用段书觉沾血的衣裳蹭上剑柄，便能领先一步夺去这股大气运。燕京华有些惋惜，早知道会弄到这样狼狈的田地，自己就不该担心血提前抽出来会失效， 先偷偷抽他一管子血做备用再说。他这样想着，披上衣服，还未来得及得意，倒是先结结实实地打了个冷战。池小池与他往相反方向走去，裹着暖和的春服，想，哼，冻死丫挺的。他用剑身拨开荒芜的野草，准确地向其中两座石塔走去。池小池在演戏时有两个常被人称道的好处，一是他临场机变能力强，接得住戏，哪怕别人这段演错了，他也能给圆回来。有时候导演一走神，甚至不会发现刚才出了演出事故。二是他会花时间研究所有人的剧本，甚至是灯光与布景的计划书，因此池小池非常知道《鲛人仙君》的作者要在这里设定三千世界的用意，也知道这第六阵该如何破。他缓步走到两处石塔前，刚才在塔林中逡巡时，他便注意到这两处石塔与其他的不同，也是一样的青颓，一样的野草及膝，但是上面的碑铭却比别处看上去新鲜一些。碑铭上都写了法号，左边书法空，右边书释然。若论资排辈，法空禅师该比释然大上一辈，但据碑铭所载，二人年龄相差只得五岁。显然法空年少，愿通禅机佛理，悟性极深，最终却并未得道。七层浮屠方能成佛，法空的佛塔已倒塌了一半，但根据散落在地上未腐朽的部分来看，他应该原来足有六层之高。他距离得悟大道仅一步之遥。然而更奇怪的是，这样一位禅师却和一个光头小和尚释然并肩葬在一处。释然只有一层佛塔，该是最普通的那类佛门弟子，资质愚钝，只配替禅师扫榻洗衣。他去世的时间要比法空早上半月，也就是说法空是在死后主动选择将自己埋骨在小和尚释然身旁的。池小池走至那一高一矮两座石塔前，合手唱了个诺，便蹲下身来扫去释然碑上的厚厚灰尘，动手用剑刃割破食指间，一笔一画地为墓碑上的字迹描红。原本已经渐趋模糊的释然二字又变得清晰起来。之所以说又，是因为这千年以来每三十年一次的禁虚剑会，七大阵奥妙变幻，少有重复，但唯一的特例便是这第六阵，因为所有的第六阵都是同一个。鲛人仙君中详细写了段书觉的前几阵是如何破的，也写了段书觉在破阵时见到的众生相，以及自己的参悟和发现。独身一个走到最后时，他终于意识到这所谓的三千世界都是禁虚山初祖与他的鲛人道侣曾走过的地方，见过的人。禁虚峰初祖与他的道侣用这样的方式纪念他们相识相恋的一生，而禁虚峰初祖曾有一佛门好友，佛号法空。法空一生参悟佛道，最终却未能成佛，只因他心中有一个放不下的业障。这一业障名唤释然。释然是他座下之徒，也是他一生唯一的徒弟，谨小慎微，心思不敏，因家穷投入佛门，对佛理缺乏领悟力，有些愚拙，好在心肠柔软，为人温和。他思慕师父却不敢开口，生怕玷污师父成佛之路。法空也将释然看入了眼内心中，却担心惊吓到他，只一味待他好，想护他一生平安喜乐。直到在降妖时，释然替法空挡下了一记致命攻击，不治而亡。法空整理释然的遗物，方才在他的小书箱里找到记录着他思慕之心的手稿。释然入山时年方16，他的名字是法空轻取，但他却为此一生无法释然。读完手稿，法空大笑三声，焚去稿件，将佛寺诸事交代给师弟，半月后原地作画， 追魂而去。他留下绝笔信，请师兄在自己死后将他葬在释然的地宫旁。因为你，我悟不了菩提，那我便做你的菩提，能为你遮风挡雨也不差。千年前的黑水河今日仍然奔腾不休，千年前的风铃迷宫如今更见枝繁叶茂，而千年前的旧人却早已化为泥中土灰，不见踪影。净虚山初祖与其道侣感念挚友离世，便将这座藏有固有的塔林放入了三千世界中。无论前五个阵法怎样轮换，第六阵永远是塔林，而通过第六阵的方法也是固定的，以灵血替法空释然二人描碑，便能成功抵达时钟剑旁。净虚剑会每隔30年举办一次，而二人也试图借助这些后辈之手来缅怀昔日友人，缅怀一对痴儿。